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7月16号星期五，带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低涡倒槽及东南气流的影响，从今天开始未来3天，北京呢将有降水过程，其中今天下午到夜间短时阵风较大，降雨的同时会伴有短时大风和雷电，有可能影响到晚高峰，大家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今天下午阴转雷阵雨，偏东风2-3级/4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东转北风2-3级/4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后天双休日的天气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周六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4-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3度。周日阴有雷阵雨，偏东风3-4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总的来看，这3天呢降雨比较频繁，外出需要防雨防雷电，并且提醒大家周末尽量远离山区等危险地带。关注完天气情况，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科创在线的环节，我们跟大家关注的主要科技创新资讯包括：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我国 5G 用户网络用户数超过1.6亿，全球占比89%，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未来空天技术学院成立，新技术快速识别人体手掌静脉纹路，零糖可口可乐要改配方了。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的具体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日前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1年上半年工业运行情况。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9%，两年平均增长7%，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8.9%。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两年平均增长6.5%，环比增长0.56%。此外，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6%，两年平均增长13.2%。那分产品来看，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05%、69.8%和48.1%。从中可以看到，这新能源汽车的确非常的火。那么两年平均增速都超过了30%。详细的数据情况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网络上关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国民经济的一个具体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两项数据。首先来看看在2021中国互联网大会上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其中显示去年我国互联网行业实现快速发展，网民规模稳定增长。截至2020年底，我国 5G 网络用户数超过1.6亿，约占全球 5G 总用户数的89%。根据报告，截至去年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了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0.4%。另外，报告还显示，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光纤网络4G 和 5G 独立组网网络。目前，我国 5G 基站已经建成91.6万个，占全球的70%。 而下一步，我国将加强对 5G、 大数据、基础软件、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的支持和投入力度。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数据啊，日前跨境电商 B2B 平台阿里国际站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该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111%。那么根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社交场景和短途旅游的相关产品回暖，建筑工程项目渐次恢复，基础建材需求爆发。在国际站平台今年上半年晚礼服的日均访问量同比去年增长200%，舞会礼服呢同比增长1212%。此外，旅行箱的日均访问量同比增长213%。那么建筑工程领域，土方机械日均访问量同比也增长151%，混凝土机械增长65%。其中建筑板材一项，美国和加拿大的日均访问量同比增长了4800%。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趋势，比如说碳减排成为了全球大趋势。上述平台指数显示，今年上半年绿色低碳相关产品的需求增长迅速，带动国内产业带出海。在国际站、光伏、锂电池、还有新能源车以及配件，包括可降解包装材料和餐具，日均访问量都是持续上升的。其中太阳能产品同比增长50%，广州、昆明、江苏、南通、深圳、佛山产业带出口商品数增加了1到3倍。关注完这些热门数据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才培养方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未来空天技术学院成立大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北航未来空天技术学院实施8年制本博贯通定制化学研一体，2021年启动本科招生，专业是工科试验班类未来空天领军计划。北航的未来空天技术学院将聚焦空天技术领域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那么面向未来航空航天技术发展趋势以及共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突破需求，在引领科技革命趋势的未来新概念飞行器技术，服务人类未来发展需求的空间开发技术，支撑国家空天战略任务的基础科学与前沿技术等方向上，要培养系统总设计师和拔尖的创新领军人才。北航未来空天技术学院实施8年制本博贯通定制化学研一体，那么再次提示是学院从今年启动本科招生计划。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两条最新科创资讯。先来看看俄罗斯一家公司呢，近日开发出了一款手掌静脉识别技术，新设备无需接触就可以读取人体的手掌静脉，并在不到半秒的时间内将其与数据库中的生物样本进行对比。有关专家认为，这样的系统不可能被入侵，那么人体独特的静脉纹路结构到12岁就会定型，并且一生都不会再变化了。因此静脉识别与指纹识别类似，那么不同之处在于静脉扫描呢，可在3厘米到9厘米的距离内读取静脉纹路，不需要任何接触。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静脉识别技术具有很大的优势。另外，和指纹或者是手指静脉图案相比，手掌的静脉图案更加的复杂，具有更多独特的特性啊，可以使用数据库进行相当准确的数字模型构建和识别。另外，手掌内侧比背面更不容易变色，这就是为什么它主要用于识别工作。有关专家表示，这个系统的另一个优势呢，在于人的手掌状态如何，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是不是有污垢啊、水分啊、伤口啊，或者是有一些茧子啊，这样的因素对结果都没有影响。即使是薄薄的医用手套，也无法阻止扫描仪准确识别。办公室、工厂、体育中心、餐饮场所以及私家车和家庭非常适合这项技术，因此这项成果的商业前景非常的广阔。 每年夏季啊，这饮料销量都会上升。现在有很多朋友爱喝一些甜饮料哈。我们知道著名的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啊，它有很多的这种饮料被大家诟病为不太健康。那么他们也推出了零糖可口可乐。现在这个零糖可口可乐要改配方了。近日，可口可乐公司宣布打算对旗下热门饮料零糖可口可乐的配方做一个微调，让口味呢更接近经典的可乐。因为有人吐槽说，这零糖虽然健康，但是没有这可乐味儿啊。据报道，新版零糖可口可乐不仅口味有变，那瓶罐的外观啊也会有别于现在的版本，不再采用黑红搭配，而是全红色。新版零糖可口可乐将取代现有版本，定于本月和九月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发售。那么可口可乐公司希望它可以吸引更多消费者。这家饮料巨头没有具体介绍会如何更改美国市场零糖可口可乐的配方，只是说新版本呢会更提神更可口，也有信心得到市场的好评。可口可乐公司是在2005年推出的零度可口可乐，2017年微调配方并更名为零糖可口可乐。那公司是有信心得到市场好评，到底是不是让消费者能够心甘情愿地喜欢上这样的一种口味呢？我们还需要市场的检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电子商务的变迁历史有关系。其实呢，就在不久之前啊，全世界的很多科技类型的媒体呢，大家纷纷都在报道一件事情，著名的电商网站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呢宣布要卸任 CEO 一职。其实这个消息之所以很多人关注，是因为呢杰夫贝索斯的所创立的亚马逊网站呢市值非常的高，而且杰夫贝索斯呢本人呢也成为了世界有名的首富之一。当然这个首富的位置呢也是在不断变化的。那么还关注一件事情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跟他所创立的商业航天有关系啊，而且呢他也已经选择要飞往外太空来进行一次商业航天之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从亚马逊来聊起，包括中国电商在内的这些电商的行业目前发展的状况怎么样，未来又会有着怎样的发展趋势。今天呢跟我们一起来对谈的首先是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张燕，欢迎张燕。 玉龙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 IT 科技财经作家邢克，邢克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 我们说电商，其实电商每年啊会给我们制造了很多类似这种节日的幻觉，目的呢就是骗我们去花钱买东西。 嗯， 但是在刚刚过去的618，很多这个做电商销售的一些这个商家都说，哎呦，我觉得今年这个618真的不如以前了，以前那个生意啊，那个出货量好得不得了，今年好像都不怎么买东西，或者出货量没有达到预期。你今年买东西了吗？ 618说实话我还真是没买。 嗯， 没怎么买，可能就囤了一点儿必须消费品，比如说家里孩子的奶粉呐、纸尿裤啊，可能就这些东西买了一点。但是和以往的消费能力比，我觉得可能是没有出手比较阔绰。 为啥呀？ 我觉得可能也是消费越来越理性了吧。 嗯， 以往比如说像一些这种电商节呀、不管是双十一还是618，可能会针对一些当下的需求，我会提前安排，比如我们家想换个空调啦，或者最近装修啦，或者是最近心情不好，需要买点衣服。化妆品 就是要花钱。 对，总之花完以后就心情就好了嘛，开心了。但是现在呢就是越来越理性了，觉得好像隔三差五就有这么一锤子，而且未必能有那么多的实惠。所以呢也懒得去动这脑子，就干脆没需求我也就不买了。 所以这个也是电商在发展过程当中给我们所造出来的一些人为的购物节。前几年大家还陪着他们玩觉得还挺好玩的，现在觉得哎呀不怎么好玩了，就是骗着我花钱买的很多 多东西也不见得便宜，也不见得实惠，也不见得能够用得上。但是这一切呢，背后也说明，其实电商这么多年的发展也足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咱们提到杰夫贝索斯，他所创立的亚马逊这个网站，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有着巨大的影响。醒哥先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您的眼中，您觉得亚马逊是一家什么样的网站？ 几乎所有的电商哈，应该说它鼻祖都可以追溯到亚马逊这个公司上面来。 嗯， 就是它创造了我们现在今天看到的电商的最标准的模式。 嗯， 就是在网上，你通过单品的选择的方式来购买。其实，在有电商之前哈，我们是在地面的那个零售商店里买的。一般零售商店里，它有一个词叫逛。就你必须哈，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去逛，你才能买到相应的东西。但到了电商之后哈，你会发现一个最核心的就是找、搜。就搜的话，其实你可以避免所有你不感兴趣的部分，你直接把你比如说你想买上衣，哎，买短袖，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关键词一搜索哈，基本上出来的全是你关心的部分。其实这个改变呢，就会导致整个商业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原来我们脑子里首先是有商店的概念的。就你先买东西，你不是首先先想到啊是买一件上衣或者什么，而是我到哪个商店里去， 我先要推开一扇门。 对，所以在这个上面它多了这一层的话，它有至少有两个哈，我们过去非常熟悉的东西在今天是被就淡化了。第一个就是商店，第二个是什么？是品牌。因为我们去商店，比如说专卖店，每一个专卖店它的 logo 哈，它是很有价值的。我们买一样东西的话，是因为它这个品牌背后有一个附加价值的背书在里头。但是我们今天到了电商网站上，你会发现啊，它那个图像实时的就在那里。你看了一个 A 货，又看了一个正牌子货，哎，你发现那个 A 货好像图像比这个还漂亮一点，就可以可能就会改变你当时那种感觉。电子商务最核心啊，其实是改变了过去那种我们真实的去体会这个商品的这种原则，就变成什么，我只聚焦到我关心的部分，然后关心的部分呢又是由完全由感官，就是那种图片刺激来引导的。这样的话就颠覆了过去啊，我们对品牌对商家信誉对这个感知呢就全部被弱化掉了。这就导致我们今天电商竞争啊异常的白热化， 交易场景首先是改变了。 对，交易场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对，为什么这个交易场景的改变就会导致它之间竞争的白热化呢？ 就你刚才说到这个节日哈，其实我今年呢，我买了一点咖啡，在那个618的时候、然后呢，跟往年相比哈，往年其实前几年双十一或者是类似这时候啊，我要是比如说更新家电更新那个是非常盯这些日子的。但是从去年我发现到现在哈，其实整个电商国内的电商到了一个什么很奇怪的现象，你发现非常多的东西啊非常非常的便宜，便宜到就平时你买就便宜到你不敢相信，就有的东西几块钱就能搞定啊。就是你比如现在夏天那个衣服哈，以前我记得你再便宜哈，就是大几十块钱百十来块钱还是要的。但今年你会发现很多 T 恤在关键时刻可能十块八块的就可以卖给你。哎，那你就觉得这个我就是快递费够吗？就是我一直在怀疑这件事，就是有时候买东西就是这种感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说哈，因为商业竞争，刚才我们说商业竞争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实你买一件衣服之前哈，如果是在商店里你买的是什么呢，摸一下。你天天穿衣服，你摸一下，其实你知道这个东西大概质量什么样，其实我们是有经验的。但是现在网上唯一的就是看那个图片对你的刺激，但为图片对你的刺激，那真的假的，其实在图片上反映，我完全可以把一个真图片放在我的假货的这个柜台上啊。 就是你没办法摸也没办法试穿，你只能通过看这样一个渠道来了解。 所以这么一看之后哈，其实你会发现最后竞争的是什么，就是谁能够把自己的物品哈能够放到用户的视野里去，就是所谓的流量竞争。那么今天流量竞争就变成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它这么便宜啊，它第一批这个便宜它确实是亏本卖的，之所以要亏本卖就是因为要把量冲上去，因为搜索的时候这个品类卖了多少量是它排序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 它把量冲上去以后呢怎么赚钱？ 因为如果你量不冲上去哈，比如说我搜 T 恤，你的品牌不管多大的品牌，如果你没有销量的话，前100个都没有你啊。所以就消费者怎么在这个网站上搜不着你啊。 如果说好，你便宜就有个促销的过程，对吧？促销的过程，人家看，哎呀，100块钱的东西现在10块钱可以卖，那可能有些人就会，哎，我拉你买呀，你买拉我买，就会买。 嗯， 但一旦我销量上去了，那我的价格就会跟着往上涨。 嗯， 所以这个时候哈，你会发现，就是实际上前期的那个便宜呢，也跟我们平时类似促销这个概念是相似的， 薄利多销是吧？ 对，但是这个哈。这个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在哪儿，就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以前是因为我们要去商店，对吧？ 嗯， 这个商店有便宜货，但是我们确实冲着这个商店去的，所以它季节性的打折或者说开始几天的促销呢，它能让这个店的品质和这个感知在用户身心里加强。 嗯， 但是在网上唯一的一个指标就是它排没排到前面来，你有没有看到它。那你今天我看到你了，明天可能也看不着你啊，因为你的销量如果不能持续的话，那过几天又下去了。 嗯， 这就导致什么呢？我今天促销，今天有量，明天不促销，明天就没有量。就以前说我今天促销，你今天看到我促销，你明天还会来啊。但是这个持续性在电商上面是很难把握的，所以就最后就导致什么呢？电商的竞争越来越白热化， 嗯， 导致什么？你618，你以前造个节日说这个节日是我打折的噱头，但现在一大群人全部拥到一个非常狭窄的市场里面，他每天都打得头破血流， 嗯， 他不需要这个节日再去竞争了， 嗯， 这就变成这样一个状况。 是，邢科老师是从这个电商的角度来讲，为什么然后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也从一个消费者的心理，然后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在以我为代表的大部分消费者会怎么样去搜？比如刚才邢科老师我们说用的是搜索，你知道现在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了一个同款哈，比如我今天看见邢科老师穿这件 T 恤，我给他拍张照。我直接在这个电商平台上，我打开图片搜索，它就立刻可以给我搜到同样的一件 T 恤，然后会有很多个排序，我呢通常就会选按销量排序。 对， 然后 大多数人是对的， 对，因为我会随大溜啊，觉得可能大多数人买的比较多的话，我再看看评价，看看大家的评价大概是什么样的。所以这就是刚才邢科老师说的，确实销量对于电商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消费者可能有一部分就是会关注这个。然后按照销量排序之后呢，我会看进去看评价，然后同时价格的吸引力也是非常强的。的确，我的感受也是。现在的东西价格真的越来越便宜，包括很多时候促销它还会写，比如说第二件半价，你买了一件以后同时让你，哎，第二件半价或者第二件打三折打几折，本来你买一件就够了，但你这个时候可能就为了这个打折，你可能买了两件或者是三件，所以我觉得商家的一些小心思，它其实真的可能竞争压力确实很大，每天都要推陈出新。 其实这里哈有个小 bug 哈， 嗯， 比如说你以前哈，你如果在商场里去看一堆人都围在那里的时候，你觉得哈，他肯定不会上当，对吧？因为一堆人去辨别这个东西，他假的话，不可能所有人眼睛都看不清楚，对吧？但现在问题是什么？电商上买的那个人呢，虽然也有一群人在那买，但这些人跟人之间是没有关联的。 嗯， 这也有可能哈，前面一堆人哈，他确确实实被人忽悠了，那你也不知道，你仅仅只是什么留下一个人数在那里，留下一个香量在那里， 就像钓鱼一样，你去鱼池里面钓鱼，先撒一把鱼饵在那儿， 你会发现哈，比如说你买那一款衣服，你会发现它同一款衣服里面哈有一个型号特别特别便宜， 嗯， 然后呢，它几个相似的东西放在一起去，你买的实际上是贵的那一个，这时候销量它是分不开的。那这都是说这个商家的一些小技巧， 哦， 但反过头来说，就是你会发现今天的这个竞争方式呢，它跟我们以前就是我们消费者是通过对品质进行品鉴的方式来购买，和今天哈完全由商家控制数据的方式来购买，其实已经完全不一样。 嗯， 那回头讲来，今天我们已经看到电商的竞争进入到眼下这个阶段了，但是从一开始其实不是这样的，就从一开始我们还会在电商上面买东西，可能会有价格高的一个时间段，或者价格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时间段。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中国的电商市场所遭遇的这个情况，我们面对的这个情况，在海外，比如说在那个亚马逊，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主角，在他那也是这样吗？ 就是因为中国人聪明嘛，所以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突出，就表现得特别突出。在国外的话，其实这个趋势也是有的。 嗯， 因为你在全球范围之内啊，现在所有的电商 基本上都是类似的模式，就跟我们淘宝上见的差不多。虽然你看拼多多啊，一些所谓新的电商模式起来啊，当然直播模式可能差别更大一点，但其他所有分类啊这些其实只是细节上的差异，它不构成那个本质上的差异。这样的话都是什么呢？用你感兴趣的词或者你感兴趣的款式直接在平台上进行搜索，然后排列的顺序里面基本上就是刚才张岳说的，一个销量是最核心的， 嗯， 然后其余的是浏览量，就我看到多少次，对吧？然后评论数，就是多少人买了之后还在上面留言了， 嗯， 大概就是这几个数据， 嗯， 那这些数据的话就是它取代了我们以前对品质的一个评判。那么既然都是这么一个情况的话，而且它的竞争哈是跨店进行竞争，就以前是一个店跟店之间先竞争，然后进到一个店里的时候你再去逛一个超市，这样的话店内其实它是没有太多竞争的， 嗯， 那我们今天就是所有的品牌比如在亚马逊上，就是基本上是只要你在这个网站上去，那么所有的 T 恤都在互相竞争。那这个竞争通过这十几二十年的发展哈，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这种模式已经很成熟了，它没有太多就是说还好像早期的那种发展的大的这种就是空间啊，其实都处在一个什么，就是利润越来越薄， 嗯， 经营越来越困难一个状况，就这个总体上都是这样， 嗯，那这么来讲的话，这个电商是说谁入局早谁就能有收获吗？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目前电商这种模式哈，基本上就是早期把市场占下来的就可以。但是呢，接下来啊，就是你要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电商这个模式啊，会不会有新的发展？比如说跟现在这种在这个网店上通过关键词搜索模式有巨大的不一样。但是现在有一些已经开始抬头啊，比如像抖音，它不是在讲我是一种兴趣的模式，你是在看我里面的一些小的短视频的时候， 嗯， 因为你对短视频的喜爱，所以它关联的东西你就买了。 嗯， 当然这个理论是不是成立哈，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更多的人哈在这个上面去用钱去投票。 哎， 我有买过， 嗯， 给我们家小朋友买玩具。但是这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当你买过一次玩具，你以后就会经常刷到玩具的视频， 他会给你推送，嗯， 对，但是同样你就看不到别的东西了， 嗯， 但也会给你的这个叫什么信息茧房，给你就把这个格式就固定下来了， 嗯， 至于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其实大家都很期待，无论说是买东西的我们，还有包括呢正在做销售平台的这些电商们。那么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上半段这个对话到此告一段落，下半段呢我们还继续要从 Amazon 这家全球的电商平台来聊起，聊一聊呢电商过去的发展，未来很有可能存在什么样的形态。这里是科创中国，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聊。 李大钊，字守常，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 追忆李大钊足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推出6集微视频专题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欢迎登录微博搜索“追忆李大钊足迹”，收看系列微纪录片。周五、周六、周日每晚8点接力推出，敬请关注。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 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从世界范围当中最大的电商平台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的辞任 CEO 这个事情来说起啊。电商已经是深刻的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了，无论说是男女老幼，大家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电商。接下来我们继续呢和大家来探讨这个话题。今天呢跟我们一起探讨话题的有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张燕，再次欢迎张燕。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 IT 科技财经作家邢克，邢克先生您好。 大家好。 我们一开始呢讲到了亚马逊，它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叫做 Amazon， 我得把这个说明白了啊，就怕大家没听清楚说的是什么。其实现在它已经是全世界范围的一个电商的巨头了。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回来的时候，能不能请邢克先生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在您看来这个大巨头它是怎样一步一步成长到今天的？ 其实亚马逊早期它是一个卖书的公司，就是如果关注了互联网早期的话，一定对一个词可能有点印象，叫做长尾效应。长尾效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平时哈，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个地面的商店和电商的区别。那么以前的商店，就我们去的时候哈，你发现商店啊，它一定是在卖什么大家都需要的东西，它不会卖那种就是品类小的东西。如果你要买那种品类很小不常见的东西，那你就要到一个特别大的超市里去才会有。那么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亚马逊当时他提出的概念叫长尾效应，就是你不常用的东西哈，基本上在最常见的超市里是买不到的。那么亚马逊呢，当时他开始卖的那个商品哈，就非常具有长尾效应，就是卖书。因为书这个东西呢，有流行书哈，但更多的是什么？是专业类的书。专业类的书就是，比如说我们学习，好，你学的播音专业。其实播音专业可能在学校里你发现人全集中在一起，但社会上可能你邻居都不是做这个的，他不能在你家门口开一个卖播音专业的书给你。但是呢，全国范围之内可能这个学播音的人还是不少。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发现他网络上开个书店他就把那个分散在各地的所谓的那个小量的那个购买者就聚集起来。所以呢，亚马逊在开始卖书的时候他以这种方式去卖，最后发现那种原来比如说畅销书可能卖三个月，后面就基本没人买了。专业书的话，你只有在学校的时候才能卖得出去，平时也没人买。因为你几本书放在那儿，他还占柜台呀，这柜台占的那个占用费用根本就抵不了你那个销售利润。但是他一旦在网上进行卖的时候，你发现不管多小的那个品类的书，他天天都能卖出去，因为你全国范围之内人多呀，他关注这个小品类的人就有。那这是最早哈，电商跟我们普通的商务一个最大的不同。那么受这个图书的启发，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品类哈也具有这个特征，就是我们可能常用的哈，换季的衣服，以及比如说到不同季节哈，家里要换一什么东西，这个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大量的不同人有不同的喜好，比如说你喝东西，你有的 喝咖啡的，有喝茶的，还有不同品类的，有的喝国外的国内的，那各种各样的品类如果只是一个超市的话，它完全没有办法承载现在大都市说这一个小区里面那么多人的各种各样的喜好。所以这个在这个电子商务里面，它通过品类细分把超市的概念干掉，就是把店铺的这个标签去掉，只有品类。这样的话，在这种就是多品类和不常消费的这种品类里面，它是非常有这个优势的。这是我们看到在早期的时候电子商务发展的时候，它真正的一个力量，就是所谓的长尾效应。但是随着它越来越集中之后问题也就开始转移。就是 变成什么呢？就是电子商务里面其实它诱导性消费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就是你原来哈，我们是由我们的需求来决定的，现在你到了网站之后哈，你会发现非常多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东西内容首先是它渲染出来的，就那个商品你并没有看到，是它放了一个图片上去，而这个图片跟真实的物品之间哈，它可以是相关的，也可以是无关的，因为那个拍至少它是摆拍的，它不是说你真是放在柜台里的真实的情况。 嗯， 那这个时候哈，它那非常多的文案组织里面，其实每一个文案都是一个诱导你的故事，这从头到尾其实就是满足投其所好。那这时候你做这个评判的时候哈，你就不再是以这个你要购买的对象或者你心里的需求作为一个标准，更多是什么？是别人跟你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哪个故事吸引你，你就买了哪一个。那这是逐渐它就变成这样一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发现啊，产品之间的竞争，就到了今天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就是越来越白热化，越来越白热化，因为它又是跨地域的，原来可能是每一个街区可能覆盖那么3公里5公里哈，就可以支撑一个什么华联啊什么这一类的大型的这个商场，但是现在是说你全国可能就能容下一两家电子商务的巨头，而第三家可能都有点活不下去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你想，全国这么大的市场，现在就变成只有一两家巨头控制，那整个商业形态其实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在电子商务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是一个共性吗？就包括像亚马逊也是，它作为一个巨头，和它能够竞争的这样的公司是没有的，对吗？ 对，其实全世界各地哈，每一个地方它都有一个当地的大的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在全世界范围，在很多国家哈，它就是巨头。中国呢，那是另外的，就是淘宝，对吧？像淘宝是巨头，后面说京东是老二，但是呢，它俩现在在品类上有一点点细分啊。 还有一个拼多多呢， 叫拼多多呢，可能是这两年起来的。但你使劲数，肯定数不到第五个就是了。中国你看十几亿人的这么一个市场，你都数不出五个来。这个集中程度就是就可以想象。 未来这种情况会有变化吗？还是说集中度会越来越高？ 就是说变化肯定会有，这就涉及到什么？比如说有很多人就会说，哎，那个贝索斯为什么不带领这个亚马逊做一个变革啊？说我们走到下一步， 他跨领域干别的去了， 对，上天了。 对，这问题就在这里。那就是其实这个哈，有一个问题就是电子商务，你比如说淘宝能不能够很平稳的去过渡到下一个新的形态。其实在我作为一个业内人士来看，我认为这种平稳过渡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就是一个公司哈，它是有自己的那个业务模式瓶颈的。就是当它以比如说像这种现在的电子商务都是以这种搜索模式哈，搜索模式它代表了这个搜索平台，就是电商平台的利润模式。比如说它那个热搜榜，这个排行，这些东西对一般商家来说就跟你租柜台是一样的， 是要花钱的。 当然花钱，就是他每一个链接要花很多钱，就是那最后所以电商公司就会觉得我卖东西其实都是给平台卖的，因为我利润基本上都交了这个搜索上的推荐费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哈，他想改变这个模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自己利润的一个否定，所以这是很难的。就是当你想要向新的这个模式转变的时候，它有非常大的自我的那个反向的阻力，因为你公司已经养了成千上万的人啊，这些人都要吃饭啊，而你的利润又来自排行榜，来自于搜索推荐榜，来自于这些地方的时候，那你怎么可以去否定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发现哈，电子商务也好或者其他业务模式其实也差不多哈，就是它的发展都是这个公司的业务模式一旦成熟，那么它的增长空间就在某一定一个时间点里面，它就到了一个就很难突破，然后新的公司呢，它以新的模式可能就会出来。 那您说这新模式，刚才您说主要比如说咱们以搜索的方式啊，我可能搜索某一个东西，我需要买或者我需要关注。那现在刚才玉龙提到的比如说像抖音，或者说现在特别擅长种草的小红书啊，就这样的一些新的平台，它不用你我想买个什么东西搜索，它是给你用就像您说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好像我在给你展现一种生活方式，但这其中就会有带货或者是种草的嫌疑。那这是不是一种新的 模式。 对，就像你比如说拼多多哈，如果我们看拼多多跟类似淘宝这种上一代的电商的区别，就是说上一代电商哈，所有人叫用户啊，就是去购买的用户，首先他是来到了淘宝， 嗯， 来到了天猫，包括京东也是，就是是因为你先上了京东，然后你再去搜索的。但是在拼多多上不是，拼多多上你去买东西的时候，是你邻居的大妈， 你帮我砍一刀， 对，或者二姨、三姐夫，对吧？他说：“哎，你来一下，我这有个东西要买。”所以你发现人员的来源就不一样。 嗯， 他打破了原来像淘宝这一类公司的利润模式，因为淘宝公司说他利润来自哪呢？你要想在淘宝上买，那你就先把销量冲上去。但是在这个拼多多上，至少他第一批哈，他不说你把销量拼出去，你是什么之类的呢？就说你要绑定到一个给用户怎么让利的这个模式上面来。 嗯， 那这个时候你看商业模式就变了。但你如果淘宝能不能学呢？当然淘宝现在像这个它的什么特价版上也在开始学这个哈，但至少它主体它不能直接再学。 嗯， 如果它直接学的话，那它原来盈利的部分就没钱了，这是不能接受的。 嗯， 这个是不是就所谓的电商社交啊？你看像我去用拼多多，我一开始是怎么入这个坑的呢？是咱们有一个同事叫小底，有一天深夜他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平常都不怎么用微信联系的嘛，都是见面打招呼的那种。微信的内容是来来来，帮我砍一刀。然后我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发现，嗯，还挺好玩的。 你是第一次有人邀请你帮着砍一刀是吗？ 对啊、 哦。 然后他要给他们家的小朋友是买一个童车，我觉得哎，这个东西还挺好玩。后来我就入坑了，结果呢，就发现好像还真的还不错，就上面的东西还挺便宜的。但是呢，我也要同样问一个问题，在国外。或者说在亚马逊的这个世界当中有没有拼多多，在国外有没有拼多多，为什么只有咱们这儿可以搞出这个东西来？ 这个哈，这个话题呢，其实说句实话可能带有一定批评性哈，就是拼多多其实核心点呢，它是利用了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联性， 社交关联， 对，社交关联。但这个关系在使用的时候哈，其实它不完全是正面的，因为当你把一个销售的消息发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至少带来两个方面的伤害。第一个方面，干扰，这毫无疑问的事。就当你不想买的时候，你看看由于人情的原因你发给我，其实是给我一个干扰。第二个是什么呢？它会带来这个利益上的这种很奇怪的这种就是伤害感。比如说你让我跟你拼一刀哈，本来我是帮你了哈，但是突然发现哈，你在这里赚钱了，那这个人跟人之间啊，朋友跟朋友之间关系就很微妙的，就是我就中国人是这样，如果你帮另外一个人，你就得是彻底的帮你，如果你帮了另外一个人，你还挣了哪怕是一块钱，别人觉得他虽然帮了我一万块钱，但他挣了我一块钱。 嗯， 因为这是中国人文化决定的。 嗯， 这就会导致什么呢？其实他会对社会传统的这个价值观念哈带来一些冲击，但这个冲击它是属于道德问题还是属于法律问题，我不去评价 的。这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我觉得没有问题。你看大家就从拼多多的用户数量的增长来讲， 它 现在的日活已经超过7亿了，已经超过淘宝了。那就说明社会大众还是能接受这个模式的。 就是这样哈，就是说如果你以人数来作为一种，只能说什么呢，说明是大家是能被卷入的。但是它的对社会到底是正面效果是负面效果哈，这个东西还要往后看。因为其实就淘宝来说，淘宝发展到今天其实已经有大量的负面的声音在说，比如说很多商业的生态，就传统商业的生态现在非常难以经营下去。那显然它是受到了电子商务的冲击。 对， 但不只是淘宝一家哈。但这种冲击的速度如果过快的话，它是好事是坏事哈？现在其实大家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如果说传统的商店以过快的速度退出这个市场的话，那它会影响很多呀。第一个就是就业问题，整个社会以前具有销售经验的人，可能大量的人他在社会上找不到这个位置。如果这个速度慢一点的话，那他有个过渡，他也有办法就进入了新的行业。快了的话，他就会带来社会问题。所以这个里头就是这个更新呢和这个换代的里面哈，它不一定就是说完全只是看它这个增长速度来评估它。 那您觉得就是咱们中国电商的发展速度和更新迭代的速度算快吗？ 当然快啊，中国现在的这个集中度哈，你看这个在网络上卖的这个比例，咱们现在已经超过一半多都是在网上买的，其实远远超过国外。 嗯， 那就是未来亚马逊要来向我们学习。 对，你像在国外哈，现在通过电话销售，通过那个刷信用卡销售，这还是主流模式啊。 嗯， 在国内的话，你现在不刷微信，不刷淘宝那个支付宝的话，你买东西，人家就觉得，哎，这个人怎么老土啊？ 哦，他们还打电话买东西呢。 对啊， 我曾经在国外，大概是十年前吧，就挺早的时候，我还看到过一种这样的一种零售方式，它有线下的店，专门卖各种家用电器。因为国外你知道，他们有的是有自己的花园的，比如一些除草机啦，然后一些什么就是修理的这种花园的一些设备。然后他呢是在线下有个门店，但是门店里面有个大的黄页那种册子，你可以翻，然后每一个产品上面有一个标号，然后你看到这个标号之后，你就在那儿下订单，回头过几天之后，这个东西就会寄到你家，就它是一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所以我在想，好像这种业态在咱们国内没有，我们就直接从线下直接到了线上了， 没有花园， 不需要剪枝修叶。 就这跟这个可能有点关系，但在核心的是，你比如在国外哈，如果你电商买东西，你一个星期没收到，或者一个星期之内只要能收到的话，你就觉得还可以啊， 挺快了。 对啊，但在国内现在变成什么，你上午下单，如果下午没来就开始着急了。就是国内这个发展速度确确实实哈非常快。首先呢，咱们要肯定这个成绩哈，中国人这个勤奋往前跑这个速度确实是全世界那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就是凡事都有两面性，就这种过于快的往前弄的时候也会弄焦虑啊。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本来哈，就用我的一个朋友话说，他除了速效救心丸是说你下单之后一个小时要到，其他东西没有那么着急啊。其实第二天第三天你要买大米，两三天到也可以嘛。 就是无形中被裹挟着让我自己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了。 而且他是就说当电商快递业要求这么高的速度的时候，成本是增加了很多的。对吧。如果说你稍微缓一点，那这整个流通的成本可能就会低很多。那其实也就是我们往前跑的时候，我们抬着自己的脚往前跑的时候哈，让自己消耗了很多本来可以生活的更舒服一点，因为我们挣钱也好，生产更多的产品也好，是让生活能够美好一点。 哎，您这个观点我不太同意。为什么呢？就是比如我是一个外卖小哥，您让我慢一点慢一点，那我这个月就只能挣6000了。张燕呢，她是一个外卖资深小妹，对不对？她就比我勤快，她这个月挣9000，那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慢呢？ 问题就在这里，就是说，你如果哈，你把所有的指标都放在每一单给多少报酬上，那最后就变成什么？大家拼量。所以这也是这两年为什么你说今年哈那个快递量翻番的往上涨，但实际上哈，整个电商快递业的这个利润在快速往下降。就原来两三年前可能一单呢，就是那个快递终端还能挣到1块甚至更多一点。现在一单可能2毛钱3毛钱甚至更低，就是说这个利润在快速下降。一个核心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盯的这个量，盯的这个单上面它有个问题啊，就是你短时间哈，它是就是说一单假如1块钱，你多一单就多1块钱，但问题是当你每一单都多1块钱的时候，明天竞争就会导致什么？一单就5毛钱了，就是这内卷就是这么来的。就大家都往前跑的时候哈，你发现你跑来跑去，这个竞争当中就你也得不着好，我也得不着好。所以这个里面正是我认为要改变这个什么，就电商这个不仅要把这个速度，我多少单要做一个评价标准，还要什么呢？你送给我的盒子是不是破了也做一个标准。到我这里这个东西哈，你甚至你服务我的时候，这个信息是不是让我觉得可靠，也应该做一个标准。你不是说 不是单一标准。 对，你如果单一标准的话就变成什么，你看看现在非常多的人都说啊，这个快递到手上来之后哈，如果你那个东西不是特别抗造的东西，那就可能会有一部分问题，对吧？至少你现在拿到手的那个快递盒子哈，很少有完整的。现在我平时买东西，我发现哈，那个盒子压扁了、破了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但这个实际上已经影响你一部分的那个购买了。 刚才邢克老师说到这儿，我突然在想哈，就像贝索斯或者像是马云，就是这样打造了商业电商巨头的这些人，他们会不会想到说，哦，我要放缓脚步，可以慢一点，让这个行业再继续发展？ 你确实是特别具有爱心的这种哈，但是实际上这个世界哈，可能男性视角看的就不一样哈，就是所有的美好其实也是通过拼出来的，是打出来的。就如果没有一个竞争对手哈， 他通过一种就是更有竞争力的方式让这个东西变得更美好一点。任何那个盈利的那个商业的那个本身哈，他是不会放弃利益的。 嗯， 就所以我们就是商业的变革，我们是期待什么呢？下一代做电商这个领域的这个创业的人哈，要把人的这个购买的这个舒服度，把这个东西当成一种商业的目标来追求。 嗯， 当他以这么追求的时候，你才发现，哎，那种比如说淘宝啊、京东啊这些哈，只为了追求单量的这些公司，发现这种竞争方式会在整个市场上处于劣势的时候，他就开始放弃了。 嗯， 如果这种方式大家都以这种方式去拼的时候，就像玉龙刚才说的，你大家都是谁跑得快谁吃得多，那肯定你拼了命也得往前跑啊。看电影的时候前排都已经站起来了，你不站起来也不行啊。 嗯， 那您觉得未来呢，就是要实现您刚才勾勒的这个方向，我们实现这个图景，现在的电商可能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就是它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啊，咱很难预计。 嗯， 咱们鼓励什么呢？你比如像抖音说你边看视频的时候哈，也可以买东西，这叫情景消费。情景消费不管它用什么词哈，但是突破了原来那种完全只是比价的这种模式， 嗯， 我认为它就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 嗯， 我希望比如说像小红书啊，你看着小说也能买东西，对吧？将来我们送孩子上幼儿园也能买东西，就是这种场景更多元化，更贴近我们生活一点。但是我希望的新的创业者哈，在推这种新模式的时候，要把用户哈满意和舒服，就是把这两个指标啊更纳入进去的时候，如果你在一开始就纳入到你的商业范围去，被用户认可了，我相信哈，这种模式的时候，它的生命力就会更旺盛一些。 其实这个就跟好多的行业发展一样，就一开始解决的是有和无的问题， 嗯， 现在呢需要进入到的是解决好与坏的问题。 对，要解决一个品质的问题。 嗯，怎么让消费者满意？其实消费者也是千差万别的，就是每个人的这种消费理念、消费观都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刚才玉龙说到这个拼多多，他用了一次就觉得特别好用，但我身边也真的有，就是你劝说他无数次，他都觉得我不要在这上面买。 你觉得有失身份吗？ 不是，他觉得怕，比如说他想买个移动硬盘，他会跟我说我买个16T 的移动硬盘，我万一存一些特别重要的东西，如果它品质不过关突然崩盘了，你说我这东西是不是就找不到了，我为什么不多花点钱买一个心理上的这种踏实。他会觉得说便宜的东西可能就会存在质量问题，这是一部分消费者的心理。 嗯， 所以就是你要想做电商满足绝大部分消费者的心理，你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有难度的事。 哎， 而且在创新方面也比较有难度。 我跟你们俩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来 理解这个想法。 张燕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我日常购物的 APP 有好几个，咱都说啊，也不算是给他做广告。 嗯， 京东、淘宝、拼多多还有盒马，还有现在每日优先。我会分类，比如说这些东西我对它的质量有要求的，我就一定会选择价格相对比较高的，比如说京东或者天猫的专卖店。 嗯， 我会去那个地方买。 比如说给孩子买一些食品是吧？ 对。然后呢，像有一些我对它的新鲜程度有要求，然后这个品类相对而言比较少的，比如说我就会去选这个盒马让他送过来。 嗯， 有一些呢就是比较便宜的，我就觉得我只要这个东西质量好与坏要求不高，很有可能是快消品，我就会选拼多多。比如说你看我这个眼镜腿后面有那个就是那个硅胶的那个套， 哦， 那个这是一个易耗品，这个我上拼多多去买呢可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我其实会把我自己的消费分很多很多的门类。 嗯，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哪个 APP 我都离不开。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市场在竞争过程当中它出现多元化的一个要求？ 对，其实刚才玉龙说的这个哈，其实它带来一个思考是什么哈， 嗯， 就是其实对于普通的消费者，就如何让他快速的知道分类。你比如玉龙他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其实一般做新闻的人，因为我们本身就在处理信息， 嗯， 所以本身对分类的信息分类是有一些专业性的训练的。但对于普通消费者哈，他可能的分类就没这么细致， 他可能比较懒，我就上这一家， 对，他就粗一些。 嗯， 这个但是呢他可能会有别的，比如说嗯，送孩子对吧，送孩子呢可能每一天我都要送到幼儿园去，这个区别是有现实的生活给我做的。 嗯， 另外比如说我上班开车，每天开车哈，不是我想分类，是我每天开车形成了一种习惯导致的。好，人家坐地铁的每一天都要去刷地铁票，那就这一系列的里面你会发现哈，他要找到很多啊用户的使用场景，就是你 主动去适配这些场景这种方式， 嗯， 而不是让用户啊作为一个知识管理者啊，我反而要管起来。当然，作为知识管理者这种方式，它本身也是一种方式、啊。 就是像玉龙这样的消费者比较小众哈、啊，他自己能有管理能力。 对，就是有可能更多的这种中低端用户的话，他可能是说他要被引导，他在他的现实的环境中被引导。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早期的电商哈、啊，由于可能开始追求的就是规模效应， 嗯。 把很多以前丰富的这种消费习惯和消费的这种场景呢 集中了， 其实给你抹掉了、 嗯、 就是特征不那么明显了、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倒是一个要唤醒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回头来、嗯、就是之前那种全抹掉这种方式哈，其实也牺牲了品质。 回头来就是把我们线下那些丰富多彩的业态在线上也能够让它焕发出来， 有一些呈现出来、 嗯、 对， 我其实现在特别怀念小的时候跟我妈妈逛街、 嗯、 虽然当时会觉得深恶痛绝，为什么这个东西你要看三家不同的店你才会买，我妈就一直觉得这是一种乐趣， 货比三家呀， 对、 嗯、 今天我看来其实这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我们进入到互联网时代，通过电商平台买东西速度很快、 嗯、 但是呢原本购买过程的体验就大打折扣，而今天我们又重新回到了一个要再次收获体验的时候了，就看哪一家能够在服务客户体验的过程中做得更好，它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引领者。那本期科创中国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 IT 科技财经作家邢泽先生以及张燕和我们一起对谈，谢谢。也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们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李大钊，字守常，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 追忆李大钊足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推出6集微视频专题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欢迎登录微博搜索“追忆李大钊足迹”，收看系列微纪录片。周五、周六、周日每晚8点接力推出，敬请关注。 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联播主持人冯亮，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中部，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和解放军总部到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在这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召开了中国共产党7届2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宏伟的蓝图。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赴京建国，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庆祝建党100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14五，共创美好新时代。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